Hello，各位同学，晚上好。那我们开始上课喽。那个，我们上次讲完了这个托钵啊，那么后来又讲了富楼那。讲富楼那呀，这个他跟维摩诘居士交手的过程啊。那么富楼那讲法啊，很会讲法，但是讲的呢是生灭法、小乘法啊，所以。维摩诘啊，就有跟这个富楼那，就是说，其实啊，我们在跟人讲法的时候啊，你真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是你要能够去观察这个人的因缘啊，观察这个人的根性，然后再开始为人讲法，不能就一头开始讲小乘法啊，因为这个当时佛陀啊。其实我们今天会讲讲之前的一些故事，应该是说一些 background 啊，让我们更能够对这个整个大乘佛教到底是怎么起源，或怎么走到今天这个路啊，或者我们到底应该是怎么去学习啊，它的重点精神在哪里？我们今天会有一些比较重点的讲述啊。所以你看啊，为什么讲到说我们不能这个就跟人就讲小乘法，或者是这个为重点在应该怎么说啊？好，我们这样讲吧。其实佛陀啊，当时度化众生啊，开了五乘啊，人乘、天乘、小乘、中乘、大乘。所以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那么每个人的因缘不同，所以他接触的这个入门的点啊会不同。但是这五乘呢？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先修人乘，才能修天乘，才能之后啊小乘修完了，修到阿罗汉了，才能修中乘啊，这个圆觉辟支佛修完了才能修大乘。其实不是的，这五条路啊是平行的五条路。那么这五条路呢，其实可以互通的啊。一开始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讲，我们在那个之前发了一个简讯给大家，就是说我们今天啊，其实要花点时间啊，先把这个三世的因缘，这个怎么样？这叫生命观啊，先带出来，所以才会那么开到啊，就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就是讲其实整个大乘或者小乘或大乘啊，或其实都一样的非常基本的重要的这个元素啊，讲苦空无常无我，只是说小乘啊跟大乘对于苦空无常无我啊，它的定义是不同的。所以刚刚所讲的前面这一段呢、啊，其实我们先停一下，我们讲一下这个三世因缘生命观呢、啊，之后会带到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么再切入苦空无常无我。所以我说今天的课程啊非常重要。那么之前呢、啊，应该有一些上过《金刚经》或《楞严经》的同学啊，都有听过我分享啊，就是说我那时候在听。北京大学北大这个于小飞教授是这个听他的《金刚经》的课啊，他有带入一个我觉得挺重要的一个观念啊，而且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学佛啊这个基础理论来讲，我觉得很重要啊。他就讲这个三世生命观啊，就是说什么是三世生命观呢？当然就是说前世对吧，就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其实也就是我们佛教所讲的这个轮回啊。那么你看啊，这我们整个生命观，其实先讲生命观吧。我们生命观其实分成三种嘛，一种呢就是说，哎，生命啊是一个也就是一个偶然啊，就我这个人生出来了，这个任何众生或动物生出来，它就是一个偶然啊，也没有什么前世的因缘，也没有后世的这个因果啊，就是这样子，它就是一个偶然。这种东西呢，就是无神论啊，那个反正是一个偶然嘛。那么它比较危险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说，哎，既然是个偶然，也没有所谓的那个因果啊，其实就有点像外道的无因果论啊，就是这样生出来了。那么那也就是说啊，这个杀人啊不用偿命啊，这个抢劫不用坐牢啊，你干尽坏事没关系，你只要不要被警察抓到啊，都没事儿啊，因为没有什么所谓的因果。这个很危险呐、啊，那个，我觉得现代人啊，我觉得国内很多啊是没有宗教信仰的，这个非常危险。但你别讲，有宗教信仰的地方，你说日本现在我们这个台湾或其他地方也是很可怕的，就是说已经到了这种完全没有一个谦卑的心去看啊，去对待这个社会或这个世界，这个是无因论。 啊，这个就是说是生命是一个偶然，只是外道学说。其实佛陀在《楞严经》里面也一直在讲说，这个东西是个非常错误的概念。啊，这是一种生命观。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哎，有其实有因果啊，但是呢是两世，也就是说我现在生出来了，那么我死了以后啊，其实我还接着我的生命还有一些延续。那延续到哪呢？这个其实就是很接近啊，我们这个有基督教所讲的啊，我死了以后，人死了以后要被上帝审判嘛。一则你做得好，上帝觉得你很棒，你就上了天堂；万一你做错事啊，上帝觉得不行，你就要下地狱。但是这个呢，其实也是很 OK 的，因为总之你有一个约束力啊，所以因为你恐惧嘛，你知道还有个上帝，还有一个 Almighty God，还有一个至高的这个怎么讲啊？这个能力在上面啊，所以你会有谦卑的心，哦，你会担心啊，你会小心的这个做人做事啊，因为你不想下地狱。然后我们老是相信二世学说的，你看看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可能会说，哎呀，这个老奶奶啊，说，哎，这个你们要，我现在做的如果不好啊，那以后我死了之后没有脸啊去见爷爷啊，没有脸去见，或妈妈说没有脸去见爸爸，或没有脸去见祖宗啊，因为他还要去跟这个家人团聚的啊，这个已经到那个地府，还要跟这个以前的家人团聚，所以中国人也是有这种概念，二世的。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啊，那其实二世我们刚刚有讲，其实也是 OK 的，因为你还担心之后啊，会要还有下一站啊，所以你会这个小心做人做事，不能做错事情，不然被抓到，不能够上天堂，或没有办法跟家人团聚啊，这个是二世。那到三世呢？三世啊，也并不是说只有过去这一世，那么现在再加上未来，其实这三世啊，过去是累世累劫啊，就是很多事叫做过去。三世学说是怎么出来的呢？啊，这个三世学说其实是在这个一本在佛陀出世之前呢、啊，或者说佛陀这个证悟之前呢、啊，已经在印度啊有很多的这个有就比如说外道的一些修行人啊，他们只是不是走正道啊，可是他还是有禅定啊、禅修啊，他们还是有在修啊，只是说修歪了。所以他们呢、啊，在这个meditation 啊，在这个禅定之中有观察到，就讲说，哎，这个观察到什么现象呢？讲说这个众生啊，一直不停的以一种生命方式啊，就是说死了之后啊还会再回来，死了之后就还会再回来哦，不停的回来，不停的轮回回来，以一种六道轮回，也就是说他在这六道，他们观察到在那个禅定当中，他观察到所有的生命都以这六道之中其中的一种生命现象，他会又再回来哦，所以不停的轮回，不停的轮回。这个是在佛陀这个证悟之前啊，这些外道的人已经在禅定之中观察到了。那大家很郁闷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应该说有很大一部分人很郁闷，因为古时候那个印度啊是种姓制度，所以人很苦啊。你看你是奴隶啊，你也没有机会，你就是奴隶啊，你再聪明就还是奴隶。子孙永远都是奴隶啊！你就是社会最低层的。你看，记不记得我们说啊，那种姓各种，你看他的 last name，你看他姓什么，你就可以知道他家可能是这个皇宫贵族啊，啊，可能是有学问的人啊，可能是这个技师啊，啊，这个，然后有的呢，可能一看就知道他是屠夫啊，杀猪的啊，或者是这个做奴隶的啊，或妓女等等。你看他的姓氏，你就知道。所以大家很郁闷啊，因为没完没了嘛，因为我死了之后，我又得再回来。那回来呢，可能又变成奴隶。那我怎么办呢？变奴隶还好，还是个人。那变成猪啊、狗的，或者到地狱里面，不是更可怕？所以大家很郁闷。可是问题是，外道啊，他看到这个景象，他没有解决之道，他只知道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发生，可是不知道说为什么，然后也没有解决之道。然后这个是在佛陀这个证悟之前。那么佛陀啊，他苦修嘛，那么回到苦修。他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啊，他最后不是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苦修，最后在这个菩提树下证悟啊。他证悟最后，他说我这个变成我觉知啊，大觉觉者，他到底证悟到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证悟到了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也就是发现了为什么我们会不停的在这六道轮回里面打转，而且发现了，找到了为什么。他当然，当你知道为什么的时候，他其实同时也找到了解决之道，啊、哦，所以 搞了半天啊，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这边轮回啊？就是因为啊，我们颠倒错乱了。他发现哦，原来所有的众生啊，颠倒了，错乱了，而且这个颠倒啊，是跟这个事实啊，就是说跟这个真相是180度的颠倒，啊，也就是黑变成白啊，原来以为没有，原来其实没有的东西变成了有，哦，就是整个的颠倒了，因为大家的颠倒，这个乱掉了，所以非常的痛苦。他找到了这个问题所在，他发现，因为他证悟什么，搞了半天，其实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都是虚妄的，根本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无明所障啊，让我们以为有了这个自己以及外面这所有的一切，其实这所有一切根本不存在。这个是佛陀所证悟到的那件事情啊。其实这个就是整本《楞严经》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啊。他证悟到了之后，那怎么办呢？下一步他就在想，现在啊，这所有的人你要去再去回想，回到当时的状况，当时的状况，佛教还没有传出去啊，一往之中嘛，哦，根本就没有概念。就讲当时啊，这当时大家没有学佛哦，也不知道，不像我们念过《楞严经》啊，《金刚经》，哪有什么知道这些东西，都没有知道空性嘛。所以你想想看，佛陀他没办法说，哎，忽然告诉旁边的这些老百姓说，哎，我告诉你啊，你呀不存在，你旁边的世界也不存在，我也不存在。那你想想看。当你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之下，如果有那么一个佛陀啊，而且那时候佛陀还没出名呢，来告诉你这件事情，那你是不是会跟他讲说你该吃药了，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故事其实很重要，因为会一步一步带到我们今天到底怎么会学到这个大乘。所以佛陀啊，他没办法一次到位告诉你，其实这所有的事情根本是假的，不是真实的啊，所以他只能分段的去教导这所有的人啊，所以分段啊，所以呢，开始了，他就一开始就告诉你说，好，所有的人啊，觉得说这所有的东西，你看，我们凡夫觉得，哎，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哦，所有的一切啊，都是能够被拥有的啊，我也是真实的，我的感觉是真实的，这世界是真实的，这一切啊，都是一个常数，这是一个 constant， 就是说 constant， 因为我能够拥有的，我就永远永永远远的拥有下去哦。这所有的东西啊，都不能够失去，或我不喜欢的，就要永永远远的抗拒它。哦，这就是我们凡夫的心态。所以佛陀就从这个地方啊先切入，他知道说没有办法一次到位，那么大家都还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虽然有一些人啊很痛苦，想要出，就是想要解决，可是又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还是有一批人呢、啊。他哎，觉得说虽然痛苦，但是呢，人生啊还是有很多多彩多姿的啊。比如那些贵族啊，他可觉得过得很生活得很过瘾啊。或者有一些人，你看很多时候你去问人说，哎呀，六道轮回很苦，你为什么还要在里面？那有些人就会说，哦，不会啊，他还是有很多快乐的地方啊，我还是可以学习啊，在痛苦之中还是可以学习啊，我还是可以成长啊，等等。好啦，那这个时候，所以有很多人他是不要处理的。所以其实，在第一阶段，佛陀就有两已经开始 actually 出来两个 solution。第一个就是说，好，你如果想在六道轮回里面继续，那我要告诉你，做人啊也没那么容易。然后就开出了人秤跟天秤，至少你想做人，或你想做天人，总之你想享受快乐嘛，那至少你要做到啊、哦，你要做到这个十善啊、哦，十件善事啊、哦，或十恶不能做等等啊、哦，你要做这些。但是呢，这个绝对不是他所鼓励的，是说他如果实在没办法 convince 你，你至少先不要落三恶道，这个是最基本的消费。这段应该我们以前讲过。那么再来，他就告诉你说，但是啊，我要告诉你啊，人生啊，非常的苦，非常的无常啊，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无常，而且我们认为的这个真实的人生啊，其实根本不是真实的。你认为是实的，它其实是虚的，它根本是空的。然后呢，他又告诉大家，哎，其实啊，你认为啊，有一个真实的我这边存在。什么叫做真实的我？也就是说，我有自主能力呀、啊，我就是我，是吧？我是不会变的，而且是我有自主能力，我是有自信的，我是常一不变的，我独立的、自主的在这里，有那么一个我。佛陀告诉你，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不但你啊不存在，所有的一切万法都不存在，万法根本没有一个我。他就在把这所有的道理先带进来，所以讲苦、空、无常、无我。为什么要讲这些道理呢？因为他希望能够鼓励你能够出离。什么叫出离？就先脱离六道轮回。只要能够先脱离六道轮回，后面都好说。六道轮回是一个非常大的坎，因为你只要在这里面，你就没办法一直又从这六种生命形式不停地回来轮回，而且 most likely 是越来越糟，每况愈下。每一次回来通常都比上一次更糟，除非啊你是在那个除非你是说，哎，我已经原来是在地狱了，然后可能慢慢磨到这个恶鬼道，然后又回到了那个又带到了畜生道，但是啊，然后可能哇又几经艰辛回到人道，但是你这时候人道就做比较下层的人，你如果看楞严经啊，看完之后你就会说哇别搞了，真的这个轮回的那个路太痛苦了。好，那要不然呢，你如果不是修行人，你在人道就基本上都是往下走，即使你原来现在在天道还是继续往下走，然后你看到六道轮回的那个 pattern 之后，你就会觉得其实很吓人的。你要能够做人啊，那已经是这个几千亿万分之一啊，就是说你如果真整个地球的泥土啊，你用你的手指捞这么一小瓢，你指尖上这个土除上整个地球的这个泥土啊，这个数字啊，这么微乎其微的一个数字啊，才是你做人的一个几率。那你如果要做天人的话，那更难了。所以他就告诉你说，六道轮回真的不是一个 solution。所以从这个时候，他开始讲苦、空、无常、无我。在初期的时候，他跟大家讲这个法门，哦，就讲苦啊。那么我们现在啊，这个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我前面要先做一些铺陈，那么才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那么我们苦空无常无我会更仔细的讲啊、哦，所以你看看那个从刚刚讲说这个富楼那这个跟人家讲小乘法，就是没有搞懂，其实啊有各种不同的根性因缘，你不能看到人就讲小乘法，这里面他所对应他所讲法的这些对象是累世累劫早都发心了，发了大乘心啊，都是在修这个发菩提心，大乘走大乘道修行的路，走了好久，一路走来。那么因为喝了孟婆汤嘛，你知道很可怕的一个轮回啊，死亡啊，就我们讲这个分段生死，你这个死亡之后再投胎，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原来的那个修行的那个功夫你都忘了，连你自己修大乘你都不记得了。那开始在一边听富楼那讲小乘法。哦，那个，所以啊，这个就被维摩诘居士就制止了，因为他说这些人其实是大乘的根性，你不能跟他们讲小乘法。哦，这就是说，哎，这些人啊，那个他们的这个容，等于说他们的容器啊，这个悲器啊，人家是很干净的，你却把垃圾倒进去，把脏水倒进去，他说是不行的。哦，所以这一段啊，就是在讲这个五乘过来，那么。接下来今天所讲的这一段呢，都跟我们刚刚讲的很有关系啊。那今天现在所讲的这一段是什么呢？就讲到说，哎，好啦，他就佛陀说，好，迦旃延讲说这个富楼那不行，那就再找了第六个弟子叫迦旃延。摩诃迦旃延呢，他是论义第一，他也是读书读了很多，非常有学问，口才也很了得。哦，讲他到处跟人家论经辩论啊，或者讲法给人家听，都是第一名，很厉害。所以啊，佛陀就说：“好吧，那富楼那都不行了，那迦旃延你去啊，汝行意维摩诘问己。”那迦旃延也薄佛言，跟佛陀说：“说世尊啊，我也不堪一笔问己，我也不能担当这个大任。”那当然也带出了一段故事，所以者何？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就说了，他说意念习者啊，曾经发生这件事情，佛为诸比丘略说法要，就是佛陀啊，他自己也会讲法，就对着当不是有这好多的这个比丘啊，这些僧人就是常随众嘛，就是一直都在佛陀的身边听佛说法啊，所以佛也会说法啊，不是光讲金刚经啊，讲这些。一些小法哦，都会不停的开示。他说啊，那么佛陀讲完这个法 后呢，那么家瞻言说：“我啊，急于后敷衍其意。我呢就很认真啊。佛陀讲完了，我就会为这些比丘啊，帮他们复习啊。佛陀刚刚所讲的这些内容，帮他们复习加以解释。怕佛陀讲的可能比较深啊，那这些比丘万一听不懂，他说我就在旁边当这个助教啊，为他们，因为自己很有学问嘛，就为他们解释说啊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就讲了这几个很重要的这个。”精神在这里，你看，为无常意啊，就是跟他们在诠释什么是无常啊，什么是苦啊，什么是空空意、无我意、即灭意。所以这几样事情啊，无常、苦、空、无我、即灭，是佛陀在前期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教法。但是啊，这个教法啊，你就会知道，随着你这个小乘前期啊，一直往后走，你就会发现啊。同样的苦空无常无我即灭，但是随着小乘到后来的中乘大乘，其他的解读啊，这个解释，尤其前面的二乘跟后面大乘，它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的。直到了真的到大乘或后面的一乘，你才真正的能够理会到什么叫做苦空无常无我即灭。但是在前面的小乘，佛陀还是会讲一些，可是不是最圆满的一个观点。啊、哦，可是没办法，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人家明明看到前面有个手机，你跟他讲说这个手机其实是不存在的，那个人不会信啊，所以就要用一些不同的方法去切入啊、哦。所以啊，那我们就来看看佛陀啊，这整个苦空无常无我跟即灭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从凡夫到二乘到大乘到最后终极的一个状态，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啊。这一个章节其实是不容易懂的，我才需要做一些铺陈。如果直接进入到这个 chap，就这一小段话，也不过就三行字，你没有办法了解。那、哦、所以好了，那我们看这个时候，维摩诘就来了嘛，因为这个迦旃延他也还是小乘人，别忘了，啊、哦，他就在讲这一小乘的这个想法，在讲苦空无常无我即灭，所以维摩诘就跟他讲说，喂，迦旃延呐，他说。你呀、啊，无以生灭心行说实相法哦，你千万不能以生灭心啊！为什么是生灭心？因为小乘人还是有生灭心的。小乘人呐、啊，只要没有缘证，就有生灭心啊。他没有看到、哦、这世界真正的真实状态是什么？真实状态是万法无生，万法根本没有发生。其实呢，这个是这个万法也根本没有我。那他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开始以小乘的观点呢、啊，在讲。那小乘观点是以生灭心行，我们马上就会接着讲到底什么叫做生灭心行。所以啊，用生灭心在讲真正的实相法。所以你看，学到这边你就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个，苦空无常无我，其实它是实相法，并不是我们以为啊，在小乘时间呢、啊，这个初期。在讲苦空无常无我，就是一个小乘的概念，其实不是的，只是你从不同的阶段，你对于这个法义啊，能有不同的了解。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啊，先讲这个诸法，我们先讲无常。那无常啊，你看啊，他说迦旃言，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意。所以我们先讲无常啊，这个凡夫。我们这些人是凡夫，还没有修行的凡夫，我们认为的是常，哦，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常数，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啊生下来之后就不该死，啊、哦，我这生命就应该永续的延续下去，不该死亡的。我有了青春就得永驻，啊、哦，这个男人啊，这有某个我的老公啊，我的这个男人啊，在30年前他跟我。跟我说他爱我，他过了30年、50年、80年，他都得这么爱我。他可以更爱我，但他不可以变得爱我比较少啊、哦。这个朋友啊、哦，以前跟我是好朋友，他就永永远远是要我最好的朋友。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不管我做了任何的行为，他都得是我最好的朋友。或这笔钱我赚到了，进了我的银行，他就永远要在我的银行里面。或者我的儿女。我的儿子，来从小对吧？我最亲的就是这个妈妈，她永永远远最亲的人只能是我，不可以是她的太太。我们不学，但她不长的时候，她无常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苦了。 啊，跟我们的期望不一样，这个时候就不行了。啊，这个是凡夫痛苦的地方，因为你误认为所有东西是个常数啊，甚至我讨厌的人，他就是这么一个讨厌的人，这么一个坏人，所以他永永远远生生世世，他就是我的敌人，他不可以变好人。好，这个永远就是一个坏人，这就是我们凡夫啊。那这个时候佛陀其实就讲出来说，其实啊，诸法无常，这所有的一切万事万物都是怎么样，生住异灭。我现在讲这些道理非常重要，你要听仔细了啊。所有的一切这些万事万物其实是生住异灭，这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它原本不存在，那么现在存在了，但存在之后啊，它就以一个非常就永远不这个唯一不变的道理就是这所有的东西是不停的在变啊，生住异灭，它会生出来，它会茁壮，那么它会在安住在那边一段时间啊，就像我们这个年轻人 baby 长大了啊，慢慢青少年之后会变成年人，它会在那个壮年啊，成年壮年会安住一段时间啊，就是它这个成长到这个地方会比较安住一段时间，变化比较缓慢，其实还是在变化。那么之后呢，他后来的变化就变得比较大，就一下呢就开始衰老，最后死掉。所以成住坏，那个坏出来的时候啊，那个变化就很大了，你就看到他慢慢慢慢的坏，其实他一直的在坏，只是那个程度不够明显，你看不出来他在坏。那么到后期坏得很快的时候，哇，你看到很快很快就没有了，最后就空掉了。成住坏，坏空，生住异灭，生出来之后会住一段时间，最后变异然后灭掉，那生老也是病死。这个啊，是后来啊，我们原来凡夫没修行，佛陀没教导之前，你没有办法去理体会，根本不了解。那么到佛陀教这个道理的时候啊，那小乘人就知道说，哦，真的人生啊，非常的无常，真的是生住异灭啊，成住坏空，生老病死啊，这个东西不能沾啊，很痛苦，不能沾，不能要啊。这个是小乘人，哇，这个一定要远离，所以啊，我要修出离六道轮回，我要赶紧脱离这个地方，赶紧脱离这个火葬场，赶紧脱离这个失火的 KTV， 我要赶快出去，赶快逃出去，好，太可怕了，生住异灭，成住坏空。但是你看，小乘人他还是心里想，还有那么一个生住异灭，那个生住异灭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成住坏空，就是生出来就他还是有那个生灭的想法，只是他知道这些东西是无常的，所以这个就是佛陀说，哎，迦旃延，你不能以生灭心啊来讲这个实相，因为佛陀真的讲的这个无常啊，根本也不是这个生住异灭，他讲的无常啊，是我们后面讲的更，就是在《楞严经》里面所讲的，根本所有的万法。从来没有发生过，根本都是我们的这个无明啊，我们的颠倒啊，让我们有这个因缘看到了外面的这个现象，包括我的色身。所以楞严经讲得很清楚，就是因为我们的无明，让我们竟然看到了自己的色身，感觉它存在，还有外境竟然是存在的。记不记得我们说，原来我们的眼睛，就是你眼睛是好的时候，你外面根本就是一片晴空万里嘛，没有任何的东西。当你啊不停的对着这个空中啊，你很 focus， 就在这空中盯着看，盯到后来啊头昏眼花啊，那个眼睛啊眼冒金星，开始有飞蚊症啊，开始会冒金星，或前面开始有飞蚊症，这个时候就偏离了那个真正的状态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还够清醒。你还够清醒哦，你知道说，哎呀，那飞蚊症哦，那个线啊，那个或者在飞的那个毛啊，其实是假的啦，是我眼睛出问题了。或那个眼冒金星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哦，刚刚头昏呐，所以现在眼冒金星，那个星星不是真的。我们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状态，因为学过嘛，知道头发昏、眼冒金星不是真的。但有的时候，那个飞蚊症在前面呢，真的好真实哦，真实到我都想用手去摸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结果摸发现没有哦，把眼睛揉一揉，发现那个毛不见，那个影子不见了。原来搞了半天是自己眼睛坏掉，是假的。到这个时候啊，你都还算清醒，你是偏真了，但是你还没有完全的失真。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说啊， 你呀，看到了四毛很像毛的那个影子，但是你知道它是影子，所以这个时候你还只是分别，说哦，有好多的这个影子，你还没有把它当真。等到，所以这个时候啊，对不起，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分别，因为你知道它是影子。等到你后来啊，那个影子啊，越来越真实，有一天你终于以为它是毛了，那这个时候完蛋了。这个时候啊，你就已经完全失真了，你就离开了我们所讲的那个三细相的阿赖耶识，你就真正进入开始去分别的，因为它是真的毛嘛，你就开始说，哎，这是一根羊毛，还是一个狗毛，还是一个什么我的眼睛的毛啊？你就开始真的分别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佛陀告诉你，你的分别就是你的妄念，你当初那无明，让你以为那个影子变成是真的毛了。这个就是在这边所讲的，你的分别心，你的那个妄念，你的那个分别，你的颠倒梦想，造就了，成就，也不是成就了，造成了你的那个色身好像真的出来了，造成好像你的外境真的出来了，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呀、啊。这个是佛陀真正要讲，在《楞严经》里面讲了这么多，我们花了好几个月、大半年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万法无声，根本没有东西出来。所以这边所讲的什么？所以这个维摩诘居士告诉迦旃延，他说：“诸法毕竟不生不灭，真实的状况是他那个诸法从来没有生出来过，他没有生出来过，所以他也不会灭。你要知道什么叫做不生不灭，是因为他不生，从来没有生出来过，所以呢，他也不灭，都没生出来过，怎么会灭呢？所以不生不灭。”诸法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意思就是诸法根本无生，所以你可千万不要以为说，哎，诸法其实有生，那我不要让它生出来哦，那我就把那个生给灭，把它给断了，把它灭掉就叫做不生。那个灭的时候呢，我也不让它灭哦，那就叫做不灭。所以我就处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状态啊，又不生啊，生呢？能生不，但不让它生出来，它呢其实能灭，但我也不让它灭，我就处于这个不生不灭的状态。哦，不是这意思，绝对不是这意思。他的意思是说，诸法从来没有生过，所以它也不会灭，所以诸法不生不灭。他说这个诸法毕竟就是它真正最终的道理，根本就是不生不灭，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无常意。所以所谓无常意是什么？因为常无，因为。Constantly，它根本是无的，根本是没有的，因为常无，它根本是无，所以无常。因为它根本就从来常啊，就是一直一直都没有出生过，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你怎么会有个常在这里呢？它都没发生，那怎么会常呢？因为常无，所以无常。哦，这个地方很重要，所以这是真正无常的意思。迦旃延，小乘人弄拧了，他以为有生有灭啊，这个生住异灭，有生有灭。其实维摩诘告诉他，佛陀所观察到，佛陀在菩提树下所证悟，他真正后来让他变成觉者开悟的那个道理，是说其实诸法根本常无，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无常。那这样子有没有听懂？你看啊，这是第一块无常的真正的意思哦。我们从凡夫的常啊，到二乘人所理解的这个无常，到我们真正一乘大法，或者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乘或最终啊这一乘大法，你所证悟到的其实是常无，万法根本无生。啥也没有，这个才是真正的。如果你能够这么样的去诠释无常，那才是不以生灭心去诠释说实相法。这个地方不容易懂哦。哦，但是我们刚刚这样一路铺陈过来，大概应该有一些概念了啊。那昨天前两天在跟一个朋友，在跟一个同学聊天，他说：“哎呀，老师啊，你每次这个录音啊，我回去都要听好多遍哦。”嗯，我说啊。诶，其实不是光一个同学，好几个同学都这样跟我讲。我说这个必须的，因为我都可能这些教授的课，或者说这个经文，我都看了几十遍，可能上百遍，我才能讲出来这堂课。那你也没有比我聪明嘛，对吧？那 我听了好几十遍，你是不是至少听好几遍嘛？那你才能够真正懂，所以这很正常啊。绝对不可能说你这样上课上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没有办法，没有这么厉害。我想有一样事情啊是没办法取巧的，就是修行。你放了下了多少的功夫，你就会得到多少的结果。这个就好像在焖红烧肉啊，我们讲说你再怎么厉害的一个厨师，你味道调得再好，但是那个肉没有焖足时间，它就没有办法出锅，就这么简单。你不管以为自己的慧根再怎么高，悟性再怎么强，只要你没有花功夫，你就也只能有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的成就。如果你只是你仅限于每周听这一堂课，其实也很不错啊，总比不听课好，但是你的进步会比较缓慢。那我自己觉得我近年来进步的比较快是为什么？因为我每天就在这泡在那经文里面在研究嘛。那研究你真的就开悟啦。开悟，什么叫开悟？开悟就是你那个无明就慢慢变淡了，无明变淡，你的执着就变淡了。所以你在遇到事情，遇到一些自己令到自己非常郁闷的一些境遇的时候，你会比较容易能够看得开，你会比较容易啊能够走出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你学习的结果哦，这个没办法，多少的功夫就会多少的这个结果成就哦。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无常，那第二个呢，我们讲苦哦。迦瞻那个维摩诘哦，就跟迦瞻言说啊，那五受应通达空无所起，这个才是苦意，是苦意。好，那我们来看看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光看这句经文真的没办法看懂，我们还要从前面开始讲啊。前面是什么？你看啊，那个人生很苦嘛，所以佛陀不但跟这些所有的这个老百姓讲说，哦，人生很无常啊。真的很无常，你都不知道你今天睡下去之后还没有办法看到明天的这个日出啊。人生很无常，而且人生很苦，非常苦啊。这个苦啊，这个你不管啊，其实这个人生呢有一部分是非常公平的。你再有钱，你拥有全世界，你再漂亮再聪明，你还是免不了生老病死苦，尤其是老跟死，你会说我不会老啊，那更吓人，年轻就死了，所以生老病死没办法，必须经过啊。那么有一些人修的比较好，的确有福报，我还真看过有人就无疾而终，在睡梦之中死掉。我们前两天也在跟朋友聊，这当然有福气，但这还不是最有福气的啊。真正有福气是念佛就往生了啊，不用死就直接往生了。但是你说生老病死啊，如果你必须，你不是什么大修行人，就是必须经过生老病死。这个死亡呢，死亡其实是比较令人恐惧的一个事情。哎，你我们先不要说大话，说哎我不怕死啊。因为我们这一群人都相对比较年轻啊，还没有这么迫切的好像需要 deal with 死亡这件事情。但有一些人年轻时候已经生病了，他就比较有感觉。但是死亡其实是离我们很近的，你不要觉得它很远，因为不是光生病才能死亡，任何原因啊都可以死亡，任何意外都可以死亡。那如果我们今天讲说这个死亡这件事情啊，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即使你是个大有钱人啊，全世界最有钱的一个富翁啊，你还是得死亡啊。越有钱啊，越没有办法面对死亡，因为这个修的累世累劫，哇，因缘成熟了，这么棒的这一辈子怎么就这样死了？越是有钱，妻贤子孝啊，所有事情都满意的人，越是没办法咽下最后那口气。所以啊，生老病死啊，这个东西是你逃不过的。这个苦，其实每一个都苦啊，病啊也是苦啊。自己想想看，怎么办？怎么逃离？这个是你逃不了的。再来呢，爱别离啊，你爱的人事物。一定最后只有一条路，就别离。你不会带，你带进棺材带不进去啊。然后你可以把金银珠宝拿去陪葬，不能把自己的儿女拿去陪葬，不可能嘛。所以你看，你再爱的配偶，再爱的老公老婆，你的儿女，你的珠宝，或者你经营的这一辈子，你的名誉，你的声望，你所有的一切，在死亡的那一刻，你都得放掉啊。 你放不掉，你就糟糕了。不是生离就死别，要不然就是你活的时候就已经没了，要不然就是死亡那一刻也没有了。爱别离，怨憎会，越讨厌的人事物，他越要来，永远跳不开啊、哦！真的是没办法。这个人呢，也不是某一个人。我跟诸位讲，我们都知道说，你为了逃离一个人啊，而你不愿意去面对而逃离，其实往往你根本没办法逃离，因为你会碰到另外一个人，结果比前面那个人更讨厌。哦，我有认识过，因为婆媳关系不好，结果呢闹到离婚。哎，闹到离婚之后啊，她又嫁了第二个先生，结果第二个婆婆更可怕。她同样的也一样，那个婆婆觉得媳妇不好，结果搞到儿子离婚之后再娶一个更糟。哦，那太多了。或换工作，觉得现在这个老板不好，想说跳了一个槽之后啊，明天会更好，结果又发现明天不太好，哦，更糟。这个就是怨憎会，越讨厌的人事物，它越要发生。那没办法。啊、哦，连我自己都是啊，我真的觉得是很有意思啊。我这之前啊，我说我搬家之前呢、啊，我们家楼上啊，那个小孩子一直在跑，哎呀，我觉得烦死了，你知道？我就想说，我搬家之后终于可以逃离这个噪音啊。结果搬来之后，果然上面是没有小孩子在跑。结果呢，隔壁开始装潢。我原来住那个 service apartment，至少不能装潢，只有楼上小孩在跑。你看，你住到一般的家里之后，那每天都可以有人在装潢嘛，就更吵。所以啊，人生啊，那个剧本真的不是照着我们想象去演出来的。你不要想逃离啊，你要就是要面对，OK？这个东西呢是没办法，怨憎会，然后呢思不得，反正喜欢东西呢永远到不了手。这个啊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你想要一台车子，你有了车子，你又要想房子嘛。有了房子之后呢，你可能又要想一个什么国外的一个度假屋啊，反正没完没了了。哦，这个都是人，只要你是凡夫，都一样，欲望不会止息的，所以永远思不得。那再来呢，五阴炽盛。啊，五蕴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色身、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哇，那个带给我们的苦啊，因为我们那个五蕴啊，我们这个执着很强嘛，抓着这个五蕴不放，所以五蕴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痛苦啊、折磨啊，非常的大啊，那个五蕴啊，非常的这个对我们的遮障啊，非常的重，所以你说人生八苦，我跟你讲，跟你这个你的这个。什么银行的存款啊，跟你的长相、跟你的聪明才智一点关系没有。每个人都在受苦，除非你心很清净哦，你这修行修得很棒，那你可以躲掉这些苦。但是生老病死这个还是过不了，你顶多后面四个可以躲得掉哦，躲得就是说可能 suffer 没这么多，但是前面也都差不多哦。所以你看，人生很苦啊，佛陀就说人很苦啊。不要在这里面打转。那有一些人就会说：“哎，不会啊，这个其实我身体挺好的啊、哦，什么什么的。这个，然后我觉得人生蛮有乐趣的、啊，我可以赚钱啊，赚到钱了哦，然后我可以很多女朋友泡妞啊，啊、哦，可能好几个老婆呢，或者说、哦、很会赚钱呐、啊，或者反正社会名望很高啊。虽然我很多很多很辛苦，但是也有拥有的。但是你不明白啊、哦，这所有的一切，其实当你拥有的那一天开始。”你就是朝失去的那个路走，就又回到了我们到最后，哎，你最后爱别离嘛，不是生离就是死别，没有一样东西你是可以永远拥有的。我们凡夫的那个苦跟乐啊，是一个相对性的，就是我们的苦是建筑在那个，我们的乐是建筑在苦，相对于苦上面，这是凡夫的苦与乐，其实这两个都不是真实的。那么小乘人呢？小乘人是说，哦，我知道人生很苦，这个人生八苦啊，啊，这个反正人的这个人生的本质它就是苦，所以啊，我非常的这个厌倦啊，我要脱离六道轮回，我那出离心非常的强啊，又回到了我就自己要修，哎呀，我要到深山里面去修啊，我要跟着这个红尘啊，这个滚滚红尘啊，这个。娑婆世界，给他断了这个缘分，我就是躲到深山里面。最后啊，这个修道啊，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啊，都跟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全部断了。这个怎么讲啊？这个全部断了线啊，就根本不再跟他接触了。那最后呢，我就终于证得了我这个阿罗汉啊，终于出了六道轮回，再也不用回来了。 终于逃脱了那个失火的 KTV，到了那外面大草原，哇，再也不用回来了。这个 KTV 烧的已经快要烧焦了，太可怕了，不回来了。但是啊，我们人啊，就是说我们常这个凡夫啊，所追求的这个乐啊，跟这个阿罗汉啊所追求的这个乐啊，其实都不是真正的乐啊。我们凡夫啊，跟阿罗汉其实那个乐都是二元的，都是对照于苦。所得到的乐，凡夫就是那个乐，说啊有乐有苦啊，这事实上呢根本也没有乐也没有苦。阿罗汉呢是说，哎，我得把苦给灭了，哦，苦是真实的，我要把苦给灭了，那我现在啊苦灭了之后才能得到乐。但这两个其实都不是真正的苦，也不是真正的乐啊，真正的那个乐，那个大乐啊，真正的大乐其实是超越二元，就是它不是建筑在苦上面的这个。相对于苦的这个乐，它是一个常的乐，它常乐我净哈。其实那个乐是超越二元的，哦，是没有这个变化的。它不是说有时苦有时乐，它只是一个圆满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到这个点上面，什么情况可以真正到达这个大乐？其实我们所讲的是空性的大乐，空性的大乐。圆正的大乐，我们讲这个空性是圆满的空性，绝对不是小乘所讲的这个偏空的，把苦啊给灭掉之后啊，才能得到乐的这个乐，把色啊，把所有的色给灭掉，才能得到空的这个空，那全部都是偏空，也不是真的乐，那个偏空的涅槃，偏空啊，真的不是真正的极灭状态。哦，所以你看，从常这个凡夫的这个乐、这个苦啊，到这个小乘的二乘的这个乐，其实都是假的。而其实佛陀很有意思啊，你看这整个逻辑啊，他跟凡夫讲说，其实很苦，人生很苦，你不要在里面打转了。好啦，终于有一群人听懂了，说，哎呀，人生真的很苦啊，我不能再在里面这个打转了。好了，那终于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哎，他说我要出来哦，我现在终于知道人生很苦，我要出来。那就问佛陀说：“老师啊，那我知道了，佛陀，我知道了人生很苦。那你先告诉我，我怎么样可以脱离这个苦，真正脱离这个苦？”那佛陀啊，就告诉这个人说啊，告诉这个小乘人说啊，他说真正脱离这个苦啊，并不是把那个苦给灭了才能得到，才能脱离苦得到乐。真正你想脱离苦，你要理解到苦根本不存在。你再去思考一下这个逻辑，我们再来一次哦。他先告诉凡夫，人生很苦，所以你要出离。等到你相信人生很苦的时候，你真正要出离的时候，你想要脱离这个苦的时候，你去问佛陀说：“那我怎么样才能真正脱离这个苦？”他告诉你，那你就要知道苦根本不存在，那你就真正脱离这个苦了。所以你看看这个地方说什么？五受应通达空，无所起。是苦意，也就是说啊，比较浅层的这个说法是说什么？这个五受蕴就是五蕴至圣嘛。其实五蕴啊，因为你认为五蕴是真实的，五蕴和合的这个色受想行识所合成的这个我啊，这个身体是真实的。你认为所有一切地水火风所合合的一切是真实的，那因为它根本不真实，而你误认为它是真实的，所以你苦。当你真正了解到那真正的苦是什么？那个苦就是因为你很苦。但是如果从比较深层的这个法义来看啊，刚刚那是比较浅的。从深层的法义来看，它告诉你苦啊，当体即空。真正苦啊，它的本质其实是空的，乐也是空的，苦也是空的，五蕴也是空的，万法也是空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空的。真正苦的意思其实是空的。苦根本不存在，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所以，如果我光讲这一句话，你可能听不懂。原来搞了半天，五受蕴，所有的一切万法都是空的，那个空啊，其实就是苦的真实意。所以，苦呢也是空。这个地方有没有办法听懂？如果没有办法听懂，回去多听几遍，这个就是我们一路从凡夫到小乘到大乘哦。佛陀，你看啊，他真的要。教化世人多不容易呀、啊！先跟你讲人生很苦啊，讲终于给你讲明白了。当你想要脱离的时候，他跟你讲真正的那个脱离啊，并不是把这些苦给灭了， 你想要最终极的脱离，是要了解，其实那个苦根本不存在，万法无生，苦也是万法之一，苦根本不存在。哦，所以你看，因为无常，因为常无，所以无常。而真正苦啊，你想要脱离苦，你知道苦很苦，你想要脱离苦，你要明白，其实苦根本不存在，那你就真正的脱离了。如果你以为苦是存在的，把苦给灭掉之后得到乐，那个东西是偏空的涅槃。这样能够慢慢慢慢理解吗？所以我说这几行字啊，夯不啷这几行字。很难呐、啊，但是非常的重要。如果因为接下来我们所讲的这些东西，或刚刚这1个小时你所讲的，你能够听懂了，你就开始会掌握，真的比较精准的掌握到大乘的那个修行的那个精神，那个法门，这个大乘法门的精神啊，《楞严经》里面所讲的那个真正的空性，万法无生是什么？哦，好，那再来呢？好，我们再讲啊。那个，因为上2堂课没有上，我们再继续再讲一段。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哦，你看来了，小乘觉得什么东西？那个凡夫觉得这个色法是真实的吗？哎，真的就有那么一个身体哦，哦，有这个万事万物啊，我这个依赖的这个我们身体所依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好啦，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什么是空？那我就要把这个色给灭掉。小乘人说，我要把这个色给灭掉，这个万法，这个全部给灭了之后，我就可以得到空了。把所有的色法，所有一切万法全灭了，我就得到空了。但是这个空，我们讲它是偏空，它是二元的，它是相对的，它是有相待的，因为它是对于色法所存在的空，这不是真的空。真正空是什么？诸法究竟无所有啊。那个佛陀说，这个才是真空啊！什么叫真空？真空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根本都完全没存在过。但是会讲真空啊，其实是究竟义。究竟义就是说，根本没存在过。但是佛陀有没有办法？Day One 就告诉你说，哎，你看到这个手机，但我告诉你哦，这个手机啊，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或你看到这个桌子。我们用一个比较容易去理解的。你今天看到了一个这个木瓜，好啦，在你前面，这个木瓜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它不能先告诉你这个木瓜哈，其实不存在。它只能告诉你说，好吧，你如果觉得这个木瓜哦是真实的存在，那我们可不可以现在先输入一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缘起性空的概念。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木瓜哈，它其实你看，原来它不是木瓜，它原来是一颗种子，它可能是一个籽，因为种到的泥土里面，所以呢，你又浇水、施肥，有太阳啊、空气啊，这个就开始长出了一个木瓜。哦，这木瓜原来小木瓜，然后变成中木瓜，变成大木瓜。现在这个木瓜呢？啊、哦，因为因缘具足啦、啊，有人浇水浇花呀、啊，如果都浇施肥啊，如果没有那木瓜，根本就死在泥土里啦。那因为这些因缘都具足了啊，所以呢，刚好呢，你今天也发生了，你们家的可能阿姨或你自己啊，就到了菜市场去买了这颗木瓜到，所以今天这个木瓜可以在你的前面，但你可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木瓜就永永远远的在你前面，它会腐坏的，你可能把它切开了，把它吃掉了，啊，那个木瓜就不见了，那剩下了一堆籽还有皮，那也有可能你没吃它，这个木瓜就慢慢的腐坏败坏了。这个木瓜它会坏掉的，所以呀、啊，你会随着不同的因缘呐、啊，它木瓜可能会存在，可能不会存在，它有可能在你家，有可能不在你家。它到了你家之后呢，有可能进了你的肚子，有可能进了垃圾桶。哦，那可能再继续下去，无限的可以去延伸。这木瓜它最后会到哪里去了？哦，这可能3天3夜也讲不完，因为那个木瓜籽呢，可能又浇花又长出了一个木瓜。哦，所以他现在告诉你，诸法。这个空啊，它诸法不是实在的，它是缘起的，是因缘生灭的。它先告诉你因缘生灭这件事情，那么它告诉你缘生其实呢就是性空。性空是什么意思？性空啊，还是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性空啊，就是说它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性空是什么？自性空嘛，空无自性。还记得我们讲《金刚经》吗？如果不记得，又把《金刚经》拿出来听一下。 性空就是自性空，空无自性，没有自性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固定不变、常一不变、固定不变、能够独立存在的一个本质。缘起性空，所以第一步凡夫以为是实有，那他就告诉你说，其实这个万法是缘起，所以性空啊、哦，这个一切都是空，诸法皆空啊。诶，小乘人听到咯，他知道了，诶，那我要证空性，我不能在这个整个世界都是虚妄的，我要证空性，这些东西是不实在的，是无常的，是因缘生灭的，但是在小乘人的心中，他还是有生跟有灭啊，所以他要把色法给灭了，才能证得他的空。这不是究竟空，哦，这个是中间的一个 stepping stone。佛陀没办法，他不能指着你的手机，指着你的木瓜说他不存在，对吧？那你又要叫他去吃药了，所以他只能告诉你，先把缘起的概念带出来，再告诉你缘起其实就是性空，而缘起性空。讲到最后，因为那个缘起其实到楞严经时候，他就把真正的那个实相带出来，告诉你，它虽然因缘啊，它生它是虚妄显象，是你的无明让你以为看到那个影子变成以为真的变成毛了，其实你看到的是影子，根本就没这东西。哦，如果你眼睛是全好的话，你连毛都连那个影子都没有呢。你现在不但是一片晴空变成了有那个影子，你现在影子还变成了毛。他说：“我跟你讲，因为你觉得那个毛是实在的，所以只能告诉你说，那个毛啊会一直在改变，啊是缘起性空啊。那告诉你啊，有点像先把你带入那个毛啊，其实不是真实存在。慢慢慢慢先告诉你那个毛，最后变成影子，最后才告诉你，其实连影子都没有，根本没有。”原来是一片晴空，啥也没有，那是才是一个真正健康的眼睛所看到的啊！缘起性空，因为你因缘那个因缘和那个虚妄显象嘛，因缘别离，虚妄明灭，根本无生也没有灭，都是虚妄假的。而且啊，这东西啊，感受啊，这个东西啊，因为很真实，你感觉好真实哦，你就会因为这些东西开始有了喜怒哀乐，中乐透的时候多开心啊！赚钱了，可以拿钱去换东西了。可事实上，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啊？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在梦境之中啊。如果你在梦境之中，如果你非常清楚你现在在做梦，我跟你说，你中了乐透，你中了1000亿，你也不会开心，因为你知道在梦里马上就醒了。你在那梦也不能干嘛。我们凡夫就是因为以为不知道自己在梦里，以为是真实的，所以那个中了一个乐透或那个赚了一笔钱哦，或找到了一个心爱的人，乐得不得了；或者失去心爱的人，失去了金钱，愤怒啊，愤怒真的是没有办法捶心肝啊。那个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搞清楚自己根本是在梦中。你在 VR 里面，你这么开心干嘛呢？你在那 Virtual Reality 里面中了一个乐透，你为什么要这么开心？或在那个 Virtual Reality 里面，你被人家骂了几句，人家诋毁你，说你的坏话，人家怎么样怎么样，你为什么要这么伤心呢？全部都是梦幻泡影入电啊！所以他告诉你，诸法究竟无所有，根本无生，这个才是真正的空义。所以真正的空义是万法无生。所以你看啊，又多讲了一个空啊，是不是又从凡夫到小乘到大乘？那再来呢？我们今天多讲5分钟哦，把这一小段讲完啊，然后再来，与我无我而不二，是无我义。真正佛陀所讲的无我是什么？我们先讲凡夫好了，凡夫觉得有个我是吧？我在这里，对吧？我在这里，我的想法、我的感觉、我的需求、我的这个价值观、我的一切，哇，非常的真实。但是我们讲说，真的要有一个我啊。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真实的存在，凭什么说有我？我在这里，我要能够有自主权啊，对吧？当你没有自主权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了嘛。如果说你需要靠着别人怎么样而生活，你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那我就说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我可以独自生活，那么我有我的想法。但是佛陀就告诉你，其实那个我啊，不是真实存在的。你想想看，你认为真实存在的身体，不就是地水火风合而成吗？ 那你今天把你这个肉体分开之后，不就是一堆肉、一些骨头、一些血、一些水，然后还有一些七七八八毛发等等，其实是由这些所有的东西合合而成的啦。因缘聚集啊，就是说在因缘，这因缘怎么讲？满足这些因缘，满足这些条件，因缘和合的时候。哦，刚好有这因缘的时候，你就形成了这个身体。你把它整个拆散，哪有一个我？而且你根本没有办法独立自主啊，是吧？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缘生灭啊，你没有办法独立自在，你并不是能够独立生活，你也没有自主权，你没有办法，你这全部都是依赖，是有依赖性的、依附性的，所以根本没有一个我。不但你真正自己那个我是不存在的，所有的万法也一样，都没有一个独立不变、恒常能够独立自主、恒常不变的那个我而能够存在，根本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佛陀告诉你，没有我，这个我啊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么小乘人呢、就会说：“哦，那我知道了，这个我哈、是。”这个身体呀、等等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拆散了之后啊，就不是真实的了。那我啊，不要在这个怎么讲啊，执着在这个我身上，不要再执着在这个色身之上，我啊要把它给灭了，我要把这个我给灭了，那我就可以得到一个无我。哦，那我反正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所以因为诸法没有我，那我要把这个我给灭了，我就可以得到了一个无我。哦，再也不会受苦了，这是小乘人的想法。但是同样的，他的无我是基于什么？是把我给灭了。他认为有一个那个我啊，因为没有办法掌握啊，所以要把那个我的这个想法给灭掉了，那才能得到无我。但事实上，佛陀所讲的这个无我是什么？佛陀所讲的这个无我是没有我跟无我。这个我跟无我两个根本都不存在，因为没有我，怎么会有无我呢？那个无我啊，是针对于我而存在的，所以凡夫啊，执着有个我；二乘人呢，执着有个无我，所以二乘跟凡夫其实他们两个都是二元的，根本都是，也都不是真实的。我肯定不是真实的，而二乘人的那个小乘人的无我也不是真实的，都是二元的。所以佛陀真正讲的那个无我，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那个无我，其实是超越二元，就是超越了我跟无我啊，绝对不是因为把我灭掉而得到无我，那么我跟我都不存在，因为没有我，所以无我啊，因为常无，所以无常。懂吗？所以这都是同样的意思啊，哦，所以超越的我跟无我才是大乘里面所讲的真正的无我意，其实也就是根本没有了，根本就是万法不无生嘛，从来没生出来，又怎么会灭掉呢？所以不生不灭是因为从来没有生过，所以它也不会灭，因为从来没有我，所以它也不会有我，这才是真正的无我意，这样懂吗？法本不然，今则无灭，是即灭意。就是这个然字啊，其实就是我们中文里面讲的那个燃烧的燃啊，这古字啊，它那个可能就是用这个燃。法本不然，今则无灭，就是这个东西从来没有燃烧过，你怎么会灭掉呢？哦，这个东西从来没有起波澜，那又怎么会说是又回到极境呢？所以这个即灭啊。绝对不会是把一些生动活泼的东西啊，或嘈杂的东西给灭掉之后得到的极灭。其实这个极灭啊，真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不生不灭。这个极灭其实是你看只要讲到常乐我净，我看不要讲这么多吧。其实这个就是讲诸法其实从来没有生过，所以它也不会灭。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极灭意，所有的烦恼哦，所有一切全部止息了，极灭。所以，极灭的你就去理解，法本不燃，今则无灭。那个燃呢、是燃烧的意思。我们今天呢、先停在这里。因为今天这堂课真的比较深哦，所以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我们下一堂课啊，会把这堂课我们再做一次复习。所以大家一定要回去能弄懂到底啊，苦、空、无常、无我、极灭这些，从一个凡夫走到一个二乘人。再走大乘，这整段的修行，它的定义，它的这个差别在哪里？ 哦，希望你们能够对这中间的差异性啊，或者它定义能够有所掌握。那这样子啊，你对于这个十相啊，或者不二法门，就是这个维摩诘居士里面所讲这个不二法门，你就会有更清楚的掌握。因为我自己啊，这一路走来，我一开始觉得让我没有办法弄懂的啊。其实就是从凡夫到二乘人，就是二乘的空啊，跟大乘的空，二乘的无常跟大乘的无常，就是这些东西，它这尤其是小乘跟大乘中间的差异性，其实一开始是掌握不清楚的。哦，这个是我当时在学习的时候，我都还记得，那个时候花了很多的时间，怎么就弄不懂？因为坊间实在是没有，真的没有，我觉得很少有法师能够把这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我觉得，所以我一直非常 confused，直到我后来开始念《楞严经》，哦，我就开始，哦，原来搞了半天万法是无声的，终于搞懂了到底那个大乘所讲真正那个空性跟真实那个实相的那个圆正的那个空性跟偏空到底差别在哪里？我开始慢慢有掌握了。那么后来我因为又听了那个于小飞于教授北大于教授他讲那个楞伽经，那么又讲金刚经跟这个维摩诘经，我后来真正就开始，哎，终于我想说啊，是不是？这个怎么讲？努力有见，应该怎么说啊？我很想要求法这个心啊，就是有得到上天的帮助，我就真正找到了这个教授。真的，你没有人知道这个教授，真的对我就这么怎么就阴差阳错的就在上面，我就因为天天找不到好的这个讲法哦，讲这个空性这一块真的没有找到讲得太好的，哎，找到了这个教授讲的这一段，真的有帮助我把最后的一些东西给破解掉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清楚的。好，那反正大家呢就多花点时间多听一听。如果现在哦还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啦。哦，但是你就抓到一个诀窍，就是其实就是万法无生。哦，这个就是其实最最重要的这个定义。那么以后就慢慢再来，尤其空性的地方哦，就是从一开始实有到缘起，对吧？因缘生灭。到性空啊，到最后呢，其实所谓空性呢，就是万法无生。这一个就最后所讲的这个，那个是必须弄懂，就慢慢来。如果现在没弄懂没关系，放在 parking lot，但最后你有一天你还是得把它弄懂啊。好，那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有问题，我想大家都不好意思在那个课堂上提问，我们就可以还是一样发简讯给我啊，或者我们在大群上面讨论都没问题。那么我们就。拿出回向文，大家双手合十，一起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普愿净法界，沉溺诸有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事常行菩萨道，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下个星期一晚上9点见。 谢谢 今 老 天呢， 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大家， 那个今天呢时间比较久，下次就不会这么久了，因为2堂课没上课了。好了好了，谢谢大家，晚安，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